据报道，有南朝鲜各阶层居民参加的争取平等的韩美关系市民发言队13号在首尔的美国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，要求美国立即撤销萨德部署计划。他们指出，南朝鲜、美国和日本的外交事务官员当前聚在首尔的乐天饭店，就对北制裁和施压问题进行了密谋，这是一种对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造成更大障碍的行为。